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从中国民用航空局了解到，二月份全国航班正常率为80.01%，中国民航的航班正常率已经连续五个月保持在80%以上。环球网联合环球舆情调查中心就受访最喜欢的互联网服务好感度调查，其中在线购物服务行业好感度最佳。美国航空制造业巨头波音公司近日发布消息称，波音737型客机的生产量已达10,000架，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法国波尔多警察总队近日宣布，在法国和西班牙联合开展的国际缉毒行动中，已缴获近200公斤毒品。清明节将从4月5号到7号放假3天，4月8号上班。北京地铁8号线3期的六营门站的装饰设计突出航天元素，预计2018年9月试运行。大型音乐竞演类真人秀《创造101》于近日正式发声，歌手黄子韬、张杰有望加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意，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是3月16号，星期五，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度，最高气温9度，南风1到2级，天气多云，空气轻度污染。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度到10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0度左右。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海淀在-2度到9度，丰台、大兴在-1度到9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九眼楼在-4度到7度，京西草原在-4度到7度，妙峰山在-1度到9度。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绝对不能当早餐的5种食物：一、糕点、甜甜圈；二、培根、香肠、火腿等加工肉类；三、含糖成分的谷物；四、加工包装的烤饼；五、用微波炉加热的三明治。今天你吃的是健康早餐吗？像我们身居北京，时刻都能感觉到随便吃个饭、逛个街、买套衣服，几百元大洋就不见了，总是给人一种高消费的感觉。其实呢，也不完全是。在北京周边啊，就有一个好玩的地方，人少还免费，这里呢就是窑桥峪水库。很多人都不知道雾灵山东侧有这么一个水库，它位于密云的安达木河上游窑桥峪村。水库不大，湖水碧绿幽深，这里山高林密又有水库，是个洗心洗肺的好地方。不如看看时间，这个周末就走起来吧。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您的收听。 何必

却不是幸福。 今天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迎琪，欢迎准时收听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写的是你都为爱一个人做过哪一些飞蛾扑火的傻事，可想而知很多网友在这方面说的是津津乐道的。一位叫苏 K 的网友说，当初为了他心爱的女孩攒了几个月的零花钱，不顾40个小时的车程去看他，那我想他一定不会后悔。但这种翻山越岭去爱一个人的勇气，一次就够了。那么在你青春年少或者是现在的阶段，你有没有在爱着一个人，然后为他做一些赴汤蹈火的事儿呢？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打开聊天窗口，说说你的故事吧。 敲砸声音。

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最近有很多听友在后台借助点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昨天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小琪的听友，他的留言很特别也很有趣。他说，段先生，我们认识快一年了，说熟也不算熟，大概是老天想让我们用一辈子的时间了解彼此吧。虽然我喜欢和你聊天，跟你傻笑，但不喜欢你对我忽冷忽热。春天来了，此刻就让我们一起升温吧。想点一首叶倩文的《我的爱对你说》，希望你能听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歌，一个故事。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9点半，下午18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来听到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 现在 每个女人都是一首动听的歌曲，她们才能出众，精明干练，她们是我们眼中的女强人。她们这一次在经典969展现出真实的自己，分享精彩人生。敬请锁定经典969三月女神季特别节目969女人如歌。女人如歌，每个女人都是一首动听的歌曲，女人是世间一切美好的代言。今年969，我是英奇，欢迎收听三月女神季特别节目969女人如歌。本期节目嘉宾，我们邀请到了雅致人生女性学习成长学院的环球总院院长杨璐老师。 经典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雅致人生女性学习成长学院的环球总院院长杨璐老师。 杨璐老师可以说是一位惊艳的女人，她的优雅气质被人称为中国的奥黛丽·赫本。她是一位睿智的女人，从近百万年薪的外企销售经理转变成培训行业美女讲师团女掌门。她是一位雅致的女人，在生活中不断修炼提升自己，并把这种优雅传递给每一位学员。 其实雅致人生是在2002年我离开外企的时候创立的，当时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去做一件事儿，能够给更多的女人带来优雅的、时尚的、品质的人生。 杨璐老师在采访中说到，要把时间换来的精力尽可能的放大，然后用在创业路上，这样可以让你事半功倍，有什么擅长的就先去做。他除了让自己享受事业的成功之外，也帮助了广大女性们提升了自己的价值， 教会给他们如何去美，教会给他们如何去在生活中做一个精彩的女人，进而在工作中也同时做一个精彩的女人。 杨璐老师从 IT 行业转型到培训行业，可以说是一次华丽的转身。他和他的团队用智慧和心灵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1亿的中国人。当然，他对女性创业者和现代女性角色的扮演也给出了很好的建议。 其实创业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怎么样能够乐此不疲，是需要建立你的使命感和信仰的。找到这两个东西，你的创业路才会越走越快乐，越可以做到成功吧。我的建议就是，事实上无论你多大年岁，你一定记得你应该是一个新女人，星星的星，就是亮亮的那种的，不应该因为30、40、50年岁的增长而让自己不停地贬值，不停地老去。你应该活得像妖精一样。妖精其实你会看到她一辈子都在修行修炼，对吧？因为她要得道成仙嘛。那女人其实一辈子也应该是在修炼的路上。 心中清楚，心中早知，再爱更生选。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越努力越幸运。每个女性创业者的创业生活都像一首值得单曲循环的歌，唱的是柔情似水，听的是优雅从容。本期的三月女神季特别节目969女人如歌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是英奇，感谢您的收听。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2018年新三板政策导向如何？创新层试点能解决堰塞湖问题吗？3月24号到25号，2018新三板品牌峰会北京盛意召开，报名热线0105158186，5158186。 你为我点的烛火，不过是一次邂逅，红楼那一场梦。我的心醉，全部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鬼魅，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夜凉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单飞耶耶，不醉不归。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当时空尚未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 一往情深渗透进最平常的日子里，渗透进生活各种琐碎的细节里，那才叫做爱情。所以啊，如果你遇到了一个每天跟你道早安的人，请一定要好好珍惜他。今天九九九，我是英奇。如果一个人愿意每个清晨都跟你说一声早安，每个夜晚再道一声晚安，那一定是最浪漫的时刻。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当风吹得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像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害怕的 的是什么？你想要的是什么？站在你背后，我连呼吸都痛。我要相信你是爱我的，我要相信你是勇敢的。我犯时间是最残酷的，我怎么的？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3月24日、25日，2018新三板品牌峰会北京顺义召开，数百家新三板企业、投资机构、证券公司将齐聚顺义，分享最新新三板趋势。报名热线0105158-1866，5158-1866。 要照例家人，竟想你永远放任过人，想知道最爱怕要花一生，但我给注选。别人，当天我远看你像女神，可惜你更爱看片走马灯。假使再见会发觉花非花，或是较以往更相衬，多一点福气或者勇气，未曾得到他或等到你，让你再次说却仍狂想你，怎么说起？敢偷偷打探，未敢探望你，像昙花不开的香气，才能令你透明如空气。欠缺了，先清楚需要你。 追忆你永远也未染尘，不想你化作世俗某人，只知道折煞爱侣的光阴，是最懂得出卖人。当初你永远也在旅行，想知道那个叫你家里等，假使再见这隔世的花灰，别问我哪个更吸引。多一点福气或者勇气，未曾得到他或等到你，让你做自尊却仍狂想你，怎么说起敢偷偷打探，未敢探望你，像昙花不开的香气，才能令你透明如空气，欠缺了先清楚需要你。碰见便要道别，其实认识你已预备，怎会觉得会一起。多一点福气或者勇气，未曾得到他或等到你，用你做自尊却仍狂想你，怎么说起敢偷偷打探，未敢探望你，在昙花偷开的天气，无谓面对你还未不美，谁赢谁应该怎么去比，别发现他在你。是否非